第75回，心猿钻透阴阳窍，魔王还归大道真。却说孙大圣进于洞口，两边观看，只见骷髅若岭，骸骨如林，人头发洗成毡毛，人皮肉烂作泥尘，人筋缠在树上，干焦黄亮如银，真个是尸山血海，果然腥臭难闻。东边小妖将活人拿了剐肉，西下泼魔把人肉先煮先烹。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胆，第二个凡夫也进不得他门。不多时，行入二层门里看时，呀，这里却比外面不同，清奇优雅，秀丽宽平，左右有摇旗鲜花，前后有乔松翠竹。又行七八里远近，才到三层门，闪着身偷着眼看处，那上面高坐三个老妖，十分凝恶，中间那个生的凿牙锯齿，圆头方面，生喉若雷，眼光如电，仰鼻朝天，赤眉飘艳，但行处白兽心慌，若坐下群魔胆战。这一个是兽中王，青毛狮子怪。左手下那个生的凤目金睛，黄牙粗腿，长鼻银毛，看头似尾，圆额皱眉，身躯累累，细声如窈窕佳人，玉面似牛头恶鬼。这一个是藏池修身多年的黄牙老相。右手下那一个生的金翅昆头，心惊豹眼，镇北图南，刚强勇敢，变身翱翔，燕啸龙惨，团风和，百鸟藏头，书立爪，竹禽丧胆。这个是云城九万的大鹏雕。那两下列着百十个大小头目，一个个全装披挂，戒胄整齐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行者见了，心中欢喜，一心不怕，大踏步径直进门，把梆子卸下，朝上叫声：“大王！”三个老魔笑呵呵问道：“ 小钻风，你来了？” 行者应声道：“ 来了。” 老魔道：“ 你去巡山，打听孙行者的下落何如？” 行者道：“ 大王在上，我也不敢说起。” 老魔道：“ 怎么不敢说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奉大王命，敲着梆铃，正然走出，猛抬头，只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磨扛子，还像个开路神，若湛江起来，足有十数丈长短。他就着那牙尖石上抄一把水，磨一磨，口里又念一声，说他那扛子到此还不曾显个神通，他要磨明就来打大王。因此我知那是孙行者，特来报之。” 那老魔闻此言，浑身是汗，唬得战呵呵的道：“ 兄弟，我说莫惹唐僧，他徒弟神通广大，预先做了准备，魔棍打我们，且怎生是好？” 叫 小的们把洞外大小俱叫进来，关了门，让他过去吧。 那头目中有知道的报：“ 大王，门外小妖已都散了。” 老魔道：“ 怎么都散了？像是闻得风声不好也，快凿关门，快凿关门。” 众妖乒乓把前后门尽皆牢拴紧闭。行者似心惊道：“ 这一关了门， 他在问我家长里短的事，我对不来，却不弄走了风，被他拿住，且再唬他一唬，叫他开着门好跑。 又上前道：“大王，他还说的不好。” 老魔道：“他又说的什么？” 行者道：“ 他说拿大大王剥皮，二大王刮骨，三大王抽筋。你们若关了门不出去啊，他会变化，一时变了个小苍蝇，自门缝里飞进，把我们都拿出去，却怎生是好？” 老魔道：“兄弟们仔细，我这洞里第年加没个苍蝇，但是有苍蝇进来，就是孙行者。” 行者暗笑道：“ 就变个苍蝇唬他一唬，好开门。” 大圣闪在旁边，伸手去脑后拔了一根毫毛，吹一口仙气，叫 变， 即变做一个金苍蝇，飞去往老魔劈脸撞了一头。那老怪慌了，道：“ 兄弟，不停的，那画进门来了。” 惊得那大小群妖一个个压爬扫帚，都上前乱扑苍蝇。这大圣忍不住嘻嘻的笑出声来，干净他不一笑，这一笑笑出圆嘴脸来了，却被第三个老妖魔跳上前一把扯住，道：“ 哥哥，险些被他骗了。” 老魔道：“ 贤弟，谁骗谁？” 三怪道：“ 刚才这个回话的小妖不是小三丰，他就是孙行者，必定撞见小三丰，不知是他怎么打杀了，却变化来哄我们的。” 行者慌了道：“ 他认得我了。” 几把手摸摸，对老怪道：“ 我怎么是孙行者？我是小三丰，大王认错了。” 老魔笑道：“ 兄弟，他是小钻风，他一日三次在我面前叠毛，我认得他。” 又问：“ 你有牌吗？” 行者道：“ 有。” 撸着衣服就拿出牌子。老怪一发认识道：“ 兄弟，抹去了他。” 三怪道：“ 哥哥，你不曾看见他，他才子闪着身笑了一声，我见他就露出个雷公嘴来，见我扯住时，他就变作个这等模样。” 叫 小的们拿绳来。 众头目汲取绳索，三怪把行者搬翻倒，四马散蹄捆住，揭起衣裳看时，足足是个弼马温。原来行者有72般变化，若是变飞禽走兽、花木器皿、昆虫之类，却就连身子滚了去了，但变人物却只是头脸变了，身子变不过来。果然一身黄毛，两块红骨，一条尾巴。老妖看着道：“ 是孙行者的身子，小钻风的脸皮，是他了。” 叫 小的们先安排酒来，与你三代王递个德功之杯。既拿到了孙行者，唐僧坐定是我们口里食也。 三怪道：“ 且不要吃酒，孙行者溜散，他会逃遁之法，只怕走了。叫小的们抬出瓶来，把孙行者装在瓶里，我们才好吃酒。” 老魔大笑道：“ 正是，正是。” 几点36个小妖入里面，开了库房门，抬出瓶来。 你说那瓶有多大？只得24寸高，怎么用得36个人抬？ 那瓶乃阴阳二气之宝，内有7宝8卦、24气，要36人按天罡之术才抬得动。不一时，将宝瓶抬出，放在3层门外，斩得干净，揭开盖，把行者解了绳索，剥了衣服， 就着那瓶中仙气，嗖的一声吸入里面，将盖子盖上，贴了封皮。且去吃酒道：“ 猴今番入我宝瓶之中，莫想再想那西方之路。若还能够拜佛求经，出世转被摇车，再去投胎夺舍事。” 你看那大小群妖，一个个笑呵呵，都去贺功不提。却说大圣到了瓶中，被那宝贝将身束的小了，索性变化蹲在当中，半晌倒还阴凉。忽失声笑道：“ 这妖精外有虚名，内无实事，怎么告诉人说这瓶装了人，一时三刻化为脓血？若是这般凉快，就住上七八年也无事。” 咦，大圣原来不知那宝瓶根有，假若装了人，一年不雨，一年阴凉，但闻得人言，就有火来烧了。大圣未曾说完，只见满瓶都是火焰，幸得他有本事，坐在中间捻着避火诀，全然不惧。乃到半个时辰，四周围钻出40条蛇来咬，行者轮开手抓将过去，尽气力一攒，攒作80段。少时间，又有3条火龙出来，把行者上下盘绕，着实难禁。自觉慌张无措道：“ 别是好处，这3条火龙难为，再过一会儿不出，弄得火气攻心，怎了？” 他想到：“ 我把身子长一长，卷破吧。” 豪大圣念着诀，念声咒，叫 长， 即长了丈数高下，那瓶紧靠着身，也就长起去。他把身子往下一小，那瓶儿也就小下来了。行者心惊道：“ 难难难！”难怎么我长他也长，我小他也小，如之奈何？ 说不了，孤拐上有些疼痛，即伸手摸摸，却被火烧软了，自己心焦道：“ 怎么好？孤拐烧软了，弄做个残疾之人了。” 忍不住掉下泪来。这正是遭魔遇苦怀三藏，浊难临危虑圣僧。行者道：“ 师父啊，当年归正蒙观音菩萨劝善，脱离天灾，我与你苦力诸山，收田多怪，降八戒，得沙僧，千辛万苦，指望同证西方，共成正果。何期今日遭此毒魔，老孙误入于此，倾了性命，撇你在半山之中，不能前进。想是我昔日名高，故有今朝之难。” 正此凄怆，忽想起 菩萨当年在蛇盘山曾赐我3根救命毫毛，不知有无？且等我寻一寻看。 即伸手浑身摸了一把，只见脑后有3根毫毛，十分挺硬，呼吸道：“ 身上毛都如此软熟，只此3根如此硬枪，必然是救我命的。” 即便咬着牙忍着疼，拔下毛吹口仙气，叫 变， 一根即变作金刚钻，一根变作竹片，一根变作棉绳。班章灭片功儿牵着那钻，照瓶底下嗖嗖的一顿钻，钻成一个眼孔，透进光亮，喜道：“ 造化造化，却好出去也。” 才变化出身，那瓶复阴凉了。怎么就凉？原来被他钻了，把阴阳之气泄了，故此遂凉。豪大圣收了毫毛，将身一小，就变作个鹪鹩雏，十分轻巧，细如须发，长似眉毛，自孔中钻出，且还不走，竟飞在老魔头上定着。那老魔正饮酒，猛然放下本道：“ 三弟，孙行者这回化了吗？” 三魔笑道：“还到此时哩？”老魔叫传令抬上瓶来，那下面36个小妖即便抬瓶，瓶就轻了许多。慌得众小妖报道：“ 大王，瓶轻了。” 老魔喝道：“胡说！宝瓶乃阴阳二气之全功，如何轻了？” 内中有一个勉强的小妖把瓶提上来道：“ 你看这不轻了。” 老魔揭盖看时，只见里面透亮，忍不住失声叫道：“ 这瓶里空者空也。” 大圣在他头上也忍不住道一声：“ 我的儿啊，叟者叟也。” 众怪听见道：“ 走了走了。” 即传令：“关门关门。” 那行者将身一抖，收了剥去的衣服，现本相跳出洞外，回头骂道：“ 妖精不要无礼，瓶子钻破，装不得人了，只好拿了出宫。” 喜喜欢欢，嚷嚷闹闹，踏着云头竟转唐僧处。那长老正在那里搓土为香，望空倒住，行者且住云头，听他倒住神的。那长老合掌朝天道：“ 七情云霞众位仙，六丁六甲与诸天，愿保贤徒孙行者，神通广大，法无边。” 大圣听得这般言语，更加努力，收敛荧光，近前叫道：“ 师父，我来了。” 长老搀住道：“ 悟空，劳碌，你远探高山，许久不回，我甚忧虑，端地这山中有何吉凶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师父，才这一去，一则是东土众僧有缘有份，二来是师父功德无量无边，三也亏弟子法力。” 将前相装酸风现瓶里及脱身之事细陈了一遍。 今得见尊师之面，实为两世之人也。 长老感激不尽道：“ 你这番不曾与妖精赌斗吗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不曾。” 长老道：“ 这等保不得我过山了。” 行者是个好胜的人，叫喊道：“ 我怎么保你过山不得？” 长老道：“ 不曾与他见个胜负，只这般含糊，我怎敢前进？” 大圣笑道：“ 师父，你也忒不通便。常言道，单丝不现，孤掌难鸣。那魔三个小妖千万，叫老孙一人怎生与他赌斗？” 长老道：“ 寡不敌众，是你一人也难处。八戒沙僧他也都有本事，叫他们都去，与你协力同心，扫尽山路，保我过去吧。” 行者沉吟道：“ 失言罪当，着沙僧保护你，着八戒跟我去吧。” 那呆子慌了道：“ 哥哥没眼色，我又粗夯，无甚本事，走路扛风，跟你何意？” 行者道：“ 兄弟，你虽无甚本事，好到也是个人。俗云放屁天风，你也可壮我些胆气。” 八戒道：“ 也罢也罢，望你带却带却，但只急溜处，莫捉弄我。” 长老道：“ 八戒在意，我与沙僧在此。” 那呆子抖擞神威，与行者送着狂风，驾着云雾，跳上高山，急至洞口，扫见那洞口紧闭，四顾无人。行者上前执铁棒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妖怪开门，快出来与老孙打呀！ 那洞里小妖暴露，老魔心惊胆战道： 几年都说猴儿狠，话不虚传，果是真。 二老怪在旁问道： 哥哥怎么说？ 老魔道： 那行者早间变小三方混进来，我等不能相识，姓三贤地震的把他装在瓶里，他弄本事钻破皮儿，又射去衣服走了，如今在外叫阵，谁敢与他打个头仗？ 更无一人答应，又问又无人答，都是那装聋推哑。老魔发怒道： 我等在西方大陆上舔个丑名，今日孙行者这般藐视，若不出去与他见阵，也低了名头。等我舍了这老性命去与他战上三合，三合战得过，唐僧还是我们口里食；战不过，那时关了门，让他过去吧。 遂取披挂结束了，开门前走。行者与八戒在门旁观看，真是好一个怪物。铁额铜头戴宝盔，盔缨飘舞甚光辉，灰灰彻电双睛亮，亮亮扑霞两鬓飞，钩爪如银尖且利，巨牙似凿密骸奇，身披金甲无丝缝，腰束龙绦犹见机，手执钢刀明晃晃，英雄威武世间稀。一声吆喝如雷震，问道：敲门者是谁？ 大圣转身道： 是你孙爷爷齐天大圣也。 老魔笑道： 你是孙行者？大胆泼猴，我不惹你，你却为何在此叫战？ 行者道： 有风翻起浪，无潮水自平，你不惹我，我好寻你。只因你狐群狗党皆为一伙，算计吃我师父，所以来此施为。 老魔道： 这等雄赳赳的嚷上我们，莫不是要打吗？ 行者道： 正是。 老魔道： 你休猖狂，我若调出妖兵，摆开阵势，摇旗擂鼓与你交战，显得我是做家虎欺负你了，我只与你一个对一个，不许帮丁。 行者闻言叫 八戒走过去，看他把老僧怎的。 那呆子真个闪在一边。老魔道： 你过来，先与我做个砖儿，让我尽力气夺光头砍上三刀，就让你唐僧过去。假若禁不得，快送你唐僧来与我做一顿下饭。 行者闻言笑道： 妖怪，你洞里若有纸笔，取出来与你立个合同，自今日起就砍到明年，我也不与你当真。 那老魔抖擞精神，钉子步站定，双手举刀望大圣劈顶就砍。这大圣把头往上一迎，只闻咯嚓一声响，头皮儿红也不红。那老魔大惊道： 这猴子好个硬头。 大圣笑道： 你不知，老孙是生就铜头铁脑盖，天地乾坤世上无，斧砍锤敲不得碎，幼年曾入老君炉，四等星官兼灵士，二十八宿用功夫，水尽几番不得坏，周围疙瘩板金铺，唐僧还恐不坚固，欲仙又上紫金箍。 老魔道： 猴不要说嘴，看我这二刀来，绝不容你性命。 行者道： 不见怎的，左右也这般砍罢了。 老魔道： 猴， 你不知这道，金火炉中灶，神功百炼熬，锋刃一三略，刚强暗六韬，却似苍蝇尾，犹如白蟒腰，入山云荡荡，下海浪滔滔，琢磨无数遍，煎熬几百遭，深山古洞放，上阵有功劳，缠着你这和尚天灵盖，一削就是两个瓢。 大圣笑道：“这妖精没眼色，把老孙认作个瓢头里也罢，勿砍勿让，叫你再砍一刀看什么。” 那老魔举刀又砍，大圣把头一迎，乒乓的劈作两半个，大圣就地打个滚，变作两个身子。那妖一见慌了，手按下钢刀。八戒远远望见，笑道：“ 老魔好砍两刀的，却不是四个人了。” 老魔指定行者道：“ 闻你能使分身法，怎么把这法拿出在我面前使？” 大圣道：“ 何为分身法？” 老魔道：“ 为什么先砍你一刀不动，如今砍你一刀就是两个人？” 大圣笑道：“ 妖怪切莫害怕，砍上一万刀还你两万个人。” 老魔道：“ 你这猴只会分身不会收身，你若有本事收作一个，打我一棍去吧。” 大圣道：“ 不许说谎，你要砍三刀，只砍了我两刀，叫我打一棍，若打了棍半，就不姓孙。” 老魔道：“ 正是正是。” 豪大圣就把身搂上来打个滚，依然一个身子，撤棒劈头就打。那老魔举刀架住道：“ 泼猴无礼，什么个哭丧棒敢上门打人？” 大圣喝道：“ 你若问我这条棍，天上地下都有名声。” 老魔道：“ 怎见名声？” 他道：“ 棒是九转冰贴炼，老君亲手炉中断，与王求得耗神针，四海八合为定验，中间星斗暗铺陈，两头强果黄金片，花纹密布鬼神经，上造龙纹与凤篆，名号羚羊棒一条，深藏海藏人难见，成形变化要飞腾，飘摇无色霞光线，老孙得道取归山，无穷变化多惊艳，时间要大瓮来粗，或小些微如铁线，粗如南岳细如针，长短随无心意变，轻轻举动彩云生，亮亮飞腾如闪电，悠悠冷气逼人寒，条条沙雾空中现，降龙伏虎紧随身，天涯海角都游遍，曾将此棍闹天宫，威风打散叛逃宴，天王独斗未曾赢，哪吒对敌难交战，棍打诸神没躲藏，天兵十万都逃窜，雷霆众将护凌霄，飞身打上通明殿，掌朝天使尽皆惊，护驾仙卿俱搅乱，举棒掀翻北斗宫，回首震开南极院，金阙天皇见棍凶，特请如来与我见，兵家胜负似如人，困苦灾危无可辩，整整挨排五百年，亏了南海菩萨劝，大唐有个出家僧，对天发下弘誓愿，枉死城中渡鬼魂，灵山会上求经见，西方一路有妖魔，行动甚是不方便，一只铁棒是无双，扬我途中为旅伴，邪魔汤着赴幽灵，肉化红尘骨化灭， 处处妖精傍下王，论万成千无打算。上方击坏斗牛宫，下方压损森罗殿。天将曾将九曜追，地府打伤催命判。半空丢下镇山川，胜如太岁新华剑。全凭此棒保唐僧，天下妖魔都答辩。 那魔闻言，战兢兢舍着性命，举刀就砍。猴王笑吟吟，使铁棒前迎。他两个先时在洞前撑持，然后跳起去，都在半空里厮杀。这一场好杀！天河定敌神针棒，棒名如意世间高。夸称手段魔头脑，大汉刀琴法力豪。门外争持还可进，空中赌斗怎相饶？一个随心更面目，一个立地长身腰。杀得满天云气重，遍野雾飘飘。那一个几番励志吃三藏，这一个广施法力保唐朝。都因佛祖传经典，邪正分明恨苦交。那老魔与大圣斗经二十余合，不分输赢。原来八戒在底下见他两个战到好处，忍不住擒爬架风跳将起去，往妖魔劈脸就住。那魔慌了，不知八戒是个虎头性子，冒冒失失的唬人。他只道嘴长耳大，手硬爬胸，败了阵，丢了刀，回头就走。大圣喝道：“ 赶上，赶上！” 这呆子仗着威风，举着钉耙，急忙赶下怪去。老魔见他赶得相近，在坡前立定，迎着风头晃一晃，现了原身，张开大口就要来吞八戒。八戒害怕，急抽身往草里一钻。也管不得荆棘针刺，也顾不得刮破头疼，战兢兢的在草里听着帮声。随后行者赶到，那怪也张口来吞，却中了他的机关，收了铁棒迎将上去，被老魔一口吞之。唬得个呆子在草里囔囔多多的埋怨道：“ 这个弼马温不识进退，那怪来吃你，你如何不走，反去迎他？这一口吞在肚中，今日还是个和尚，明日就是大公爷。” 那魔得胜而去，这呆子才钻出草来，溜回旧路。且说三藏在那山坡下，正与沙僧盼望，只见八戒喘呵呵的跑来。三藏大惊道：“ 八戒，你怎么这等狼狈？悟空如何不见？” 呆子哭哭啼啼道：“ 师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。” 三藏听言，胡倒在地，半晌间跌脚捶胸道：“ 徒弟呀，只说你善会降妖，领我西天见佛，怎知今日死于此怪之手？苦哉，苦哉！我弟子同众的功劳，如今都化作尘土矣。” 那师父十分苦痛。你看那呆子，他也不来劝解师父，却叫：“ 沙和尚，你拿将行李来，我两个分了吧。” 沙僧道：“二哥，分怎的？”八戒道：“ 分开了，个人散伙。你往流沙河还去吃人，我往高老庄看看我魂家，将白马卖了，与师父买个寿器送终。” 长老气呼呼的，闻得此言，叫黄天放声大哭，且不提。却说那老魔吞了行者，以为得计，竟回本洞。众妖迎问出战之功，老魔道：“ 拿了一个来了。” 二魔喜道：“ 哥哥拿的是谁？” 老魔道：“ 是孙行者。” 二魔道：“ 拿在何处？” 老魔道：“ 被我一口吞在腹中里。 第三个魔头大惊道： 大哥啊，我就不曾吩咐你，孙行者不中吃。 那大圣肚里道： 忒中吃，又进饥，再不得饿。 慌的那小妖道： 大王不好了，孙行者在你肚里说话哩。 老魔道：怕他说话，有本事吃了他，没本事摆布他不成。你们快去烧些盐白汤，等我灌下肚去，把他哕出来，慢慢的煎了吃酒。 小妖真个冲了半盆盐汤，老怪一饮而干，挖着口着实一呕。那大圣在肚里生了根，动也不动，却又拦着喉咙往外又吐，吐得头昏眼花，黄胆都破了，行者越发不动。老魔喘息了，叫声： 孙行者，你不出来？ 行者道： 早哩，正好不出来哩。 老魔道： 你怎么不出？ 行者道： 你这妖精甚不通便，我自作和尚十分淡薄，如今秋凉，我还穿个单直多，这肚里倒暖，又不透风，等我住过冬才好出来。 众妖听说，都道： 大王，孙行者要在你肚里过冬哩。 老魔道： 他要过冬，我就打起禅来，使个搬运法，一冬不吃饭，就扼杀那弼马温。 大圣道： 我儿子，你不知事，老孙抱唐僧取经从广里过，带个折叠锅进来煮杂碎吃，将你这里边的肝肠肚肺细馅受用，还够盘缠到清明里。 那二魔大惊道： 哥啊，这猴子他干得出来。 三魔道： 哥啊，吃了杂碎也罢，不知在哪里支锅。 行者道： 三岔谷上好支锅。 三魔道： 不好了，假若支起锅，烧动火焰，炒到鼻孔里，打屁喷么？ 行者笑道： 没事，等老孙把金箍棒往顶门上一竖，竖个窟窿，一则当天窗，二来当烟洞。 老魔听说，虽说不怕，却也心惊，只得硬着胆叫： 兄弟们莫怕，把我那药酒拿来，等我吃几盅下去，把猴药杀了吧。 行者暗笑道： 老孙500年前大闹天宫时，吃老金丹、玉皇酒、王木桃及凤水龙肝，哪样东西我不曾吃过，是什么药酒敢来要我？ 那小妖真个把药酒筛了两壶，满满斟了一盅，递与老魔。老魔接在手中，大圣在肚里就闻得酒香，道： 不要与他吃。 豪大圣把头一扭，变作个喇叭口子，张在那喉咙之下。那怪锅的咽下被行者锅的接吃了，第二盅咽下被行者锅的又接吃了，一连咽了七八盅，都是他接吃了。老魔放下盅道： 不吃了，这酒常时吃两盅，腹中如火，却才吃了七八盅，脸上红也不红。 原来这大圣吃不多酒，接了他七八盅吃了，在肚里撒起酒疯来，不住的支架子，跌四瓶，踢飞脚，抓住干花打秋千，竖蜻蜓，翻跟头乱舞。那怪物疼痛难禁，倒在地下。毕竟不知死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